大家好，要改名啦，唔好大飞直播，因为冇直播啦。咁咧本身应该寻晚做嘅，咁啊寻日都系多嘢搞啦，咁啊改个名啦，啊又冇大飞嘛，大飞物啦，咁啊叫做限人限事限情，啊新节目名啦。咁点解改呢个名呢，就是想话讲啲身边人身边事啦，讲啲人生经验啦，啊讲下好多事嘅睇法啦，或者生意上少少嘅意见啦。咁今日好高兴嘅，因为今朝早呢就喺油麻地咁送老婆返工，因为我老婆考试未用。咁第一件事呢就去银行揿机。啊，因为全副身家得三条草，咁啊，即系银行揿机啦，冇钱都要揿噶，咁啊，揿唔到啊，打劫啦，咁啊，喺呢个途中咧就撞到一个年青人，咁佢同我打招呼，佢你大飞啊，我话系啊，诶边位啊，咁佢话，哎，我哋网友啊，我广州落嚟香港噶，我有睇你直播，我话你翻墙啊要，咁样咁啊，都系咁噶啦，咁啊都多谢啦，啲网友认得啦。第二呢就是有啲小有啲生意上嘅嘢呢可以分享一下。咁第一就係、是、第二剛才讲第二就係讲緊之前呢，我讲緊呢就係印花生意。咁呢而家有新进展，咁如果呢你哋呢有兴趣想买啲金沙朱古力过年吓$81两盒。$55行货平通全港，是行货计，水货你可能买到49或者无牌货买到52，但是我话俾你听是行货。咁呢因为呢我就攞咗80盒，咁啊听日呢或者下个礼拜啦，咁啊京开呢就去攞货，咁攞货嘅地点就是71，就延续返上次嗰个叫做印花生意。咁71而家呢就卖緊$144两盒。咁而我呢个朋友呢一次过扫咗600盒。就真真正正真金白银排队喺71呢就排队买咗600盒。买咗600盒呢佢呢就而家呢就$101两盒就卖俾人。咁而呢有一个大陆嘅呢就买返大陆嘅呢就同佢一次过要咗300盒。咁另外有啲亲戚朋友諗住就嚟过年啦，一个月唔够，咁啊同佢买定啦，咁呢就佢呢就卖$101两盒。喂，条数点啱做啊，蚀到扑街喎。係咪啊，计条数你睇到㗎嘛，$144买返嚟$101卖出去，蚀$34，喂入肉喎。仲有喎，仲要输人手送货喎。佢条数系咁计嘅，原来佢真係买金沙。144佢就会有17个印花。即係买两盒佢就有17个印花。而当你有25个印花嘅时候呢就可以去71就去抽嗰啲叫做过年呢嘅礼盒啊，一全盒细细个嘅。咁而呢喺网上呢佢哋而家卖緊呢就係$48一个。即系换句说话咧，原来买呢两盒月饼，唔系买呢两盒嘅金沙朱古力，佢哋嘅印花就可以喺网上卖$48一个嘅全盒，而粉红色0044有一个粉红色咧，系特别多人中意咧，同埋特别多人要嘅咧，嗰、那个而家喺网上咧，佢哋就卖$128一个，咁啊可以大家查一查，分享一下啦咁。佢话得赚唔到咩钱啊，仲要攞印花换，仲要摆上网。你错咯。我都以为系一个好简单嘅数，原来佢哋唔系。原来当你攞咗两盒嘅月饼嘅时候，即系攞咗两盒嘅月饼呢，就可以额外换一隻嗰隻叫做保温杯。有粉红色同蓝色嘅。咁而家喺网上呢，因为佢呢係有隔层嘅。喺网上呢佢哋而家卖緊。如果独立一隻粉红色就卖贵啲，一女装。咁就卖$100+。如果係平蓝色嗰隻呢就平啲。但如果情侣套装呢就而家佢哋卖緊$220一对。 如果你买两盒嘅金沙朱古力，佢就有权换一只。即系话你蚀就表面食三十蚀三十四蚊，抽咗嗰只公仔48蚊一只，你就打平咗呢件事。因为虽然25个印花，你17个印花呢条数，但实际上赚蚀已经唔多啦。因为仲有只粉红色系128蚊，而每一两盒月饼就有权就换一只保温杯。如果两只保温杯加埋，而家佢哋就卖220蚊。如果220蚊，我哋去乘，即系101蚊一只，咁你300只，咪600盒，就即系除四，就等于850，850×101，即系话做完呢单嘢，执咗皮几嘢，差唔多接近2皮，连埋嗰个印花换嗰个全盒，条数系咁计。谂呢一个嘅人真系五体投地，即系咧识玩到咧嗰个程序，同埋原来咧你好多人唔介意咧，佢哋中意嗰啲精品咧喺网上 bid 啊，咁佢都好简单啦，佢本身信和有啲格仔铺嘅，咁咪摆格仔你去攞货咯，俾钱咪攞货咯，连 PayPal 都唔使，净喺 Facebook 做一个网页，咁我就。寻日同佢倾开偈咁嘅话，不如啦，当益下网友。如果有兴趣嘅过年嘅，讲明系行货啊，系71嘅行货啊，咁啊合法俾钱买，攞印花去换，收到赠品喺网上卖，成个流程人手唔够啫。佢话过年仲有两单，咁都几好喎、啊。一个靓女家庭主妇转来转去一个月搵几皮。所以香港人有头脑嘅遍地黄金系点样做啫。咁而另外仲有关于生意上啦，比如好似之前讲港珠澳啦咁。咁早几日有人搵我，我讲古仔呀，唔系叫你帮衬我啊。啊，因为一得来就无谓俾人闹啦、啊、第二亦都讲即好早坦白咁讲、啊、因为呢十几日呢冇睇过报纸，冇听新闻， Facebook 都少，係因为手机睇 WhatsApp， 因为呢驚有人搵我做嘢啲嘢。咁呢就寻日朝头早呢就有一个网友，咁之前佢搵过我，咁我呢就同佢帮手啦，咁就成就办两个港珠澳车牌啦。咁呢跟住寻日呢就搵我，就话叫我再帮手，睇下做帮佢做多两个，帮个朋友。咁佢可能有少少钱赚啦，唔知道，因为冇问、啊、即係帮到手咪帮，我帮唔到，咁佢问我。咁我话其实而家个10000个指标呢差唔多7800㗎啦，冇㗎啦。咁佢话有冇计呀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做咗扎喺度嘅，咁我如果你要嘅，咁我或者我两个让俾你啦，让俾你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谂住当一个投资，自己做嘅又自己用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喺保税区咧，过年前咧会开一间公司喺福田保税区，咁咧就有啲中港嘅小买卖啦，咁我就又自己做一个。保税区牌啦，因为而家保税二线开放咗呢，中港车过到去呢一个保税牌呢可以搭埋客行福田保税区，而成个深圳可以去。咁呢我就自己做一个啦，咁好平㗎啫，咁做呢牌。咁因为保税区呢两年半后就完啦。咁到时个牌呢就保税就变咗行黄岗位。咁内即係有消息嗰啲都知道。咁做一个保税牌，做一个保税牌係有指标仲做到嘅呢，而家30万松啲啦人仔。咁但而家已经卖緊80万行价，收租收6000蚊。咁搵个老友帮手啦，咁喂咁租一个。咁呢几日我都睇緊架油电车。咁 Benson 话佢有个老友有架油电车卖，咁可能搵架油电车套个牌落去做啦。咁因为呢就租一个位，咁我都俾6000嘅要。我咪俾6000蚊。 咁收$100,000按金人仔，咁我哋自己跑上跑落啦，咁搵我哋巴打同星期二得到嘅呢个 talk sales 啊，咁肥龙先生，咁走上走落，咁去帮手做啲嘢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即系唔系咁鍾意返大陆啊，而家唔知点解。同以前唔同，咁啊揾佢帮手啦，就譬如好似啦，因为我哋本身呢就嚟緊三月喺成都呢有个展览系 B2B 嘅，即系厂商直接对批发嘅代理嘅咁。咁另外呢喺福州呢有一个展销会，咁我哋报咗名㗎啦。咁呢就喺嗰度呢就做健康食品啊，同埋呢JW 洗头水，咁呢就同嗰边代理傾咗呢，咁佢呢就出返份经销嘅文件俾我，咁呢就係我做经销嘅。咁呢就四小宝呢，咁呢就出返份健康即係嗰啲叫做卫生证明啦，咁证明到所有嘢係合乎呢个国内同埋香港嘅卫生条件，咁啊搞緊啦，应该下个礼拜呢就全部呢就俾晒㗎啦。咁另外仲有係囉，咁啊变咗方便啦。咁啊今年嘅三月30号至4月2号呢，咁呢澳门工展会呢我就经过中华厂商会呢我就报咗名，咁亦都喺澳门嗰度开始摆展览啊四日。咁就讲返啦，咁就讲返港珠澳牌啦，咁佢走嚟同我讲，佢话我让两个指标俾你啦，我让两个指标啦，咁佢话大肥哥有冇加价，我冇啊，我话你做嘅，咁係35万咪35万囉人仔，咁佢公司唔包，咁介绍咗你自己搞啦，咁我将我自己本身 hold 落咗嘅指标褪俾你啦，咁你自己同个代理傾啦搞啦咁。跟住呢我哋肥 Benson 呢就走嚟搵我飲茶，一坐落嚟咁见到个网友，佢第一时间就拍住我，呢次发达啦，我咩发达啦。佢话个价钱升咗$100,000啦，我做咩升$100,000。佢话你冇睇新聞咩，我冇。我话呢个都话啦，做节目都话啦成10日。冇睇个报纸新聞。嗰个 Benson 话苹果日报朝头早大大段讲港珠澳车即是港珠澳嗰条桥呢行24小时。另外呢就澳门船公司呢，因为呢条桥通车之后呢 ,24 小时呢就澳门船公司呢就将夜晚深夜嘅航班减半。咁成行炒起咗，跟住嗰个网友望住我点呀，咁我话讲咗系咁就咁咯，系啦，即系讲咗系咁就咁咯。咁跟住肥龙啦，同佢搞。咁我就话香港其实咧，好多钱喺条街度，擦边球嘅有，正式嘅有，有头脑谂嘅有。即系当然啦，我就头脑比较死脑筋啲，我嘅头脑死脑筋啲，即系唔识转弯，个人唔够聪明，唔够精。咁一个转身就係钱。就係钱。咁我亦都明确，因为10,000个指标都7788啦。咁但係变咗而家就大家好似 Bitcoin 咁喺市场冇货咪炒上去，再加上又有个利好消息，同炒股票系完全一样，真係我都觉得好奇怪。嗰样嘢究竟值几多钱嘅呢，突然间一个新闻报道，全部即刻哇喺全面加价，即系点样讲呢，即系香港人咧对呢啲机会咧炒卖嘅把握程度非常高，即系我哋所不及咯。咁啊，其实身边人身边事，我改呢个叫做闲人。限事限情，其实对一啲唔投资嘅人，好似我咁唔系好投资，我又唔炒股票，又冇钱买楼，咁只不过做中港车以前叫做有啲人脉， 咁啊留咗条线喺度，咁啊而家久不久咁，喂，见到可以做翻两三个牌啊！如果有样啱嘅，好价钱咪买咯，唔好价钱咪留翻自己用。其实我原意系咁嘅，咁啊有啲网友话帮手咁，又帮下手咯。咁但系都完，即系自己都咁讲啦。又赚，即系对我嚟讲咧，我又冇话有有好多嘢专门去做啊，嗰样嘢。咁我自己本身都系做地盘，即系地盘佬一个。咁都要回归正常嘅。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